尼日利亚的《尼日利亚人观察报》最近载文赞扬了朝鲜。文章指出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活动都趋向于改善人民生活。朝鲜把主体思想当作自己活动的领导指针。朝鲜确实是全面保障人民的一切权利和尊严的真正的人民国家。